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则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 第二节啊、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，因为咧上一集就讲肺，今集都专程真系讲肺。我见过个司机系台湾佬，娶咗个香港老婆。佢哋基本上咧就有个欧洲嘅，有个系美国嘅，咁日本就另外一条线，美国加拿大所有收废品，因为佢好简单，因为收个电视机或者收个电脑，佢要俾，因为要环保嘛，佢俾300蚊你收。 啊，咁收嗰个就赚咗300啦， 300啦， 咁我收嗰个卖出去又赚钱啦， 系啦，跟住卖嚟香港，咁咧就其实就台湾佬就大庄嚟嘅，都系美国，台湾系美国嘅私生子，好多人美国去大去嗰边咧，就唔系台湾人去嗰边读书咧，有优惠啊，又免签证啊，各样嘢，咁佢哋人脉喺嗰度。喺晒度啦，咁佢哋就即系永远都系啦，呢个都系中国人嘅特性，去到边度都系唐人街嚟嘅。咁我哋围内所有嘅做任何各行各业嘅人咧就系咁，即系我喺上一集讲，成间铜5蚊一公斤，紫铜啊，有百几吨，5蚊一吨，即系5蚊一公斤啊！ 哇，一吨都不得了啊，一吨1000公斤喎， 1000公斤即系5000蚊，系咪啊？百几吨。咁你就成啦， 几多百万 系啦，但系佢拆呢间厂系有钱噶嘛？ 系， 咁我收咗呢铜，你又俾钱我噶嘛？跟住我翻嚟再卖， 再卖， 咁咧就好赚。你冇啊，总之废料就赚钱嘅， 系 吓、啊，我哋 再知，唔 系搞得掂就即系环保问题收钱。所有嘅废品，台湾佬基本上，因为呢个最大嘅输入国。即系输出国就系美国、欧洲，最大嘅输入国就系中国。 喂，咁啊，直接澄清啦。咁啊，之前咧，我哋咪成日大陆啊、香港好成日嘈天巴闭咧，或者洋垃圾一柜柜咁嚟，其实就系呢啲咯。 系啊，全部都系。 啊，咁啊，其实嗰啲可能洋垃圾系直头真系垃圾嚟噶，会唔会啊？ 系垃圾嚟， 即系佢嚟到你俾你堆填嘅啫。 唔系。 唔系真系， 唔系洋垃圾，其实废胶呢啲都系洋垃圾。 哦， 你要拣嘅。 我以为佢真系垃圾嚟嘅， 佢拣嘅，因为佢哋出口都有一个，即系佢哋都有规矩嘅、即系佢唔会话嗰啲 潲水啊、 潲水啊、乜乜嗰啲出口嘅，唔会嗰啲堆填咗佢，跟住佢化，系嗰啲不能够喺大自然化咗嗰啲。佢俾你嘅啫。咁佢俾你，但系呢啲咧唔会喺大自然化胶。其实最唔环保，咁譬如好似啲废电子，嗰阵时嘅科技唔系而家，佢真系洗金、洗银、洗铜嘅话，佢唔会洗死佢啲地，就洗死你啲地。咁你中国人要搵钱，台湾人要搵钱，其实福建人要搵钱，潮州人其实同我哋广东人咧系有分别嘅。佢嘅语系其实近福建。 系啊。 其实咧，只不过个划嘅地界将潮州划咗做广东嘅啫。 哇！喺呢啲讲历史，好多百年前 系咁嘅咯。系啊，咁问题就系佢哋嘅人脉关系喺晒呢度。 啊， 佢哋台湾人基本上就系闽南语系，佢哋本身同福建千丝万缕，尤其 特区开放厦门嘅时候，好多个政策系特登俾台湾人嘅，俾而家香港人翻深圳种，系你只要肯划地，你投资做仓库做乜嘢都好啦，都全部免地价。当年好多台湾人咧就喺厦门啊、鼓浪屿揾大钱嘅嗰阵时，而家都系。咁嗰啲唔好讲啦。咁嘅人物翻嚟，咁啊用中香港做中转站。 哦，又系香港又有优势啦。 系啦， 阿林郑月娥话我哋又有。 系啦，冇错啦，我哋即系国际大都会，咁啊专做呢啲污糟邋遢嘅嘢揾钱，但系有对香港咧嘅伤害性唔大，因为转口讲啦，系啦，转去越南翻大陆，即系最终嘅目的地就系翻大陆嘅。咁啊去，佢哋翻上去拆咗一只柜。咁啊有，咁啊大陆就越来越即系越有钱，就越来越唔希望你嚟。但系佢又唔会闩晒个门口，闩唔晒个门口，你实有办法。即你讲得啱嘅，永远都系啦吓。天罗地网， 十 面埋伏，总有一线生机。诶， 点知边条路你行？ 实有条路你行嘅，你行得到就揾到钱嘅。而家今时今日都有。咁诶，美国所有呢啲都。主要真系咁样翻上去，咁第二啦就系日本，所有嘅高新科技，咁啊唔系台湾人啦，咁啊日本人就有啲香港人做代理，帮佢哋签啊，系签合同，我你每一年咧，你收呢间公司收几多废品，我同你签咗佢，我收走，咁你又俾钱我处理嘅，咁我中间人嚟到香港集咗，跟住摆嗰啲墙度。好简单噶啦，全部都系卖俾大陆佬，咁咧就冇一条龙啊！大陆佬好简单噶啫，落嚟香港见货卖货，你要几多钱？你几多钱啊？嗱，就埋嚟睇啊！ 打只柜门俾你睇， 打柜门唔系落晒嚟，跟住咧佢就一板板咧，所有嘅嘢都噶，佢咧就封晒胶纸，即系嗰啲叫做 咩薄膜、 啊、薄膜保鲜纸咁包好晒嚟到。睇到你点我、哦、一版几多件，譬如好似啲废旧电脑，即系嗰啲叫做电嗰、那个壳啊， 嗰个咩箱啊叫做 系啦。咁啊，主机咁啊摆度，睇点点咗哦，呢度一版呢只柜有几多件吓、啊，重量几多，讲掂价钱即数，带定千龙零买噶。当年我真系见好多，针住查，即时嚟俾钱就行噶啦。咁咧就。香港人搞唔掂，因为后尾收得好窄、香港人上唔到，个大陆佬就上到噶啦。佢同你买，你唔使运输，我搵人同你收，佢包。开头香港有个优势就系香港人搵人过关，但系你系香港人，到最后尾你都输，因为大陆系一个靠人脉食饭嘅，佢闲话一句嘅啫，佢就解决得到。你上去使几多钱，你都要使啱个人，揾呢个人你都好困难。当个政策越收越紧嘅时候，就只有大陆人佢自己先揾到钱，而落嚟买嗰啲系难生难世。即系我帮手卖啦，即系揾门路卖啦，啲佛山南海嘅人落嚟扫，真系噶，即系俾我哋香港人，即系俾我 cancel 啦，我已经系最你 皮啦， 系啊，佢仲发生啊，但系佢真系落嚟，佢真系个袋里面袋住六七十万落嚟，啱嘅，俾唔晒钱，俾一半，我提嘅时候俾埋你。 啊，佢呢度好、啊，运输又唔使佢，咩都唔使理，冚唪唥我搞掂，我就俾钱，见到货我就买货，呢扎嘢我搵车嚟车。 但而家锦田啊，各样嘢嗰啲咧，就全部基本上系潮州佬。嗱，仲再讲多啲，唔止废旧嘅问题，系嗰件嘢系次货嘅问题。因为美国、欧洲，佢哋好难养修理佬，人工太贵。嗰件嘢卖俾你一个电视机，我当53寸啊，60寸都好啦，个电视机卖两皮嘢。佢要揾人收咗你翻去，佢但系佢美国嘅政策仲离谱嘅，即系佢一定要俾翻过你用， 啊， 俾翻过你用，然后佢收咗翻去，跟住整翻人工好贵，再运输翻俾你，佢不宜唔好整，直头一件换一件，你知大你啲美国早最兴噶啦，我买咗个电视机翻去，买个50寸翻嚟，哎呀，原来摆咗喺度。咁亚地方咁近，哎呀细啲好啊，40寸都得啦，跟住7日唔够，无偿退换换俾你， 系啊， 咁你就望住佢啦。咁我换咗啲嘛，卖唔翻嗰啲开咗噶啦嘛。 嗯， 你啲电视机、你啲电脑、你啲所有嘅电器用品， 嗯、 你都听过啦。红豆兵嗰阵时话走嚟买支螺丝批系嘛，跟住买咗翻去自己上完之后，跟住攞翻翻嚟退翻。哎，唔啱用，佢买咗翻去就系佢为咗要上过呢几螺丝，佢真系同你买咗支螺丝批，佢翻屋企转完之后，跟住佢俾翻你个。 系啊，美国系咁嘅。是不是跟住加拿大都是咁。 是啊。 是啊。中国人最喜欢用呢啲品质嘅。 是 啊用完俾你。 俾返你。咁好啦。个电视机嗱即係嗰时其实之前讲过一次元嘅，不过冇讲得冇咁仔细。 嗯。 有个台湾佬就懂得呢个牌子嘅生产商，台湾人生产嘅，喺大陆生产，然后做自己嘅牌子卖美国。当年在美国销售的液晶体电视机和 Plasma， 它是销量排第二的，第一是三星。做这些电视机全部收回来就寄了回来香港就卖，因为不会整。那它的同学就是专收废品 的。哦，那就当它废品。 全部废品你拿走，不收你钱了，不要收钱了，当给你了。啊，费事啊！又因为佢最大问题，佢做完之后咧，佢退唔翻翻去噶。有啲一般贸易做出就翻唔到去，冇旧嘢噶嘛。即使你话翻到去都有问题嘅，因为所有嘅厂出口系计 parts 嘅，我俾3% 卖货率嚟，一次个出口卖俾你。 嗯，即系你冇坏嘢翻嚟噶啦。 嗱，譬如我100， 系啊，俾咗优惠啦嘛。 系我100件。嗱，我出100件口，咁我就俾三件嘅系唔计数嘅，咁就103件同你订，咁你就唔会翻嚟噶咯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 因为嗰3件 parts 就系你话咗维修各样嘢嘅问题，或者嚟到嘅时候有啲唔得嘅，计咗你数，咁我批嘢点咧？咁咪退翻嚟咯，退翻嚟，咁就做乜嘢咧？又唔抌得，咁呢个佢嘅同学就收咗好多。即系唔似呢啲嘅，经过佢哋读书、大学啊，好多嘅唔同途径收晒翻嚟，翻嚟之后咧喺香港租仓，就上大陆。咁咧当时咧我就同佢补税上咗大陆，京福田补税区。咁又年代久远啦，已经过去啦。咁啊当大家听古仔啦，翻咗上去嗰批嘢，全部就卖晒俾 TCL。因为嗰阵时啱啱开始黑屏啊，三星电视机啊，那个屏幕系黑屏 嘅，系 佢哋本身个做电视，但实际上嗰个电视机个屏幕黑屏就系三星嘅。翻晒去之后 ，TCL 呢个客当然唔要啦，拆 Q 咗佢，跟住咧就平啊嘛，你废料卖俾我噶嘛，佢咪装翻佢个壳出嚟，跟住咪变咗 TCL， 跟住当新品卖出去咯。 哦，咁啊点啊？ 咁样嘅一条龙。废品服务， 咁啊真系赚大钱。 系啊 ，TCL 嚟赚大钱啊！睇住电话，无线电话，即系嗰啲室内无线电话，里面嘅底板你唔要，大量几多都收。因为我都话啦，无线电话系值钱嘅，家居无线电话唔系呢啲，系家居无线电话。咁呢啲可以转头再讲。嗰阵时成个华强北，我哋上货拍卖啊！在宝勒行啊，亚叉行，潮州人拍卖啊，是大家暗标拍卖啊，呢批货几多几多嚟就拍卖。我哋留翻下一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